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所以很有趣的 Thomas 刚才说天道酬勤，其实两个观点都可以，即可以一个是左的观点，一个是右的观点，那你说哪个观点是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呢？大家想一下。好，那就给大家发表一下。 我想你先，因为正话听阿李博士讲嗰样，建筑工人佢哋好惨，其实根据如果而家主流嗰套极右嘅思想，经济思想，佢就解释就系话，咁嗰啲工人自己唔争气啫嘛，吓读书少又唔勤力啊，唔叻啦，唔勤，所以咪要做呢工咯。呢个 market 市场定系自由噶嘛，你唔中意你咪做啲高增值嘅工咯。你而家揀一份咁低嘅、咁低人工、咁辛苦嘅工，係因為你唔識 respond to market signal 啊嘛。market signal 話 I bank 啊嘛，叫你又唔使做 I bank 嚇，咁樣樣啫嘛，係咪先？所以係佢哋自己攞嚟，呢個係極右市場嗰套概念啦。咁我唔知道大家點樣諗呢樣嘢。咁我自己都有少分享講起工廠，我幾年前我都有喺短暫地幫我一個朋友喺工廠度做過少少 project， 咁所以都有半年時間喺深圳。咁都幾詬異，我自己嗰陣時留零工都好低咁，因為我當拍心口，幫我老友記咁樣。咁嗰度你知深圳講幾年，四五年前其實已經係都發展得好勁，啲香港人係咁上去買樓，跟住上面有嗰啲咁嘅商場係其實入邊啲嘢係貴過香港噶嘛，買杯咖啡係30蚊人仔咁。我有一次就揾翻，我就好似揾翻幾個嗰啲工廠嗰啲妹仔咁出嚟又見面，因為我嗰陣時喺工廠都住，同佢哋都有傾有講咁。咁我知道佢哋其實嗰時好似差唔多2000蚊人民幣，咁啊大包食住嘅喺工廠裏面，咁啊同佢哋行嗰啲，我諗住大家都係啲妹仔，應該都會行下啲商場啊，平時都會去行街咁啊，中意行街咁啊，同佢有啲商場，咁啊發覺佢哋一路喺度大嘅行，咁咧諗下你喂睇下啲鋪頭啦咁，咁佢哋完全係冇興趣。咁我都諗緊，點解你哋唔會去買，唔會中意行公司嘅咩咁啊？係啊，咁佢哋同我講，咁其實佢哋唔會，因為根本買唔起。因為我去嗰啲咁，我係行嗰啲地鐵站嗰啲咁嘅地方啊。咁其實嗰啲商場就係俾香港人消費噶嘛。咁嗰度其實一件衫係分鐘講緊係幾千，千幾蚊分鐘幾千蚊，而佢哋嘅人工係2000蚊一個月。呢啲其實我諗都係。大家多少都知嘅，不過因為我有具體經驗，我第一身感受啦咁講。咁我覺得喂，其實佢哋唔蠢喎，全部大學生畢業嚟喎，嗰幾個全部係讀 account 啊，讀會計喎。咁我絕對唔覺得佢哋係蠢，或者都唔覺得佢哋唔勤力，佢哋喺度夜晚做成份嘅加班嘅，佢哋已經好過啲工人，好過做 line 嗰啲，真係喺條線喺度撳撳撳嗰啲，都係2000幾蚊。跟住佢喺一個城市入邊咧，你係可以買件衫係1000幾蚊。咁如果你話俾我聽，因為佢哋咩 market signal 啊嗰啲咁樣嘅，市場嘅價值咧，個 price signal 係正確嘅，佢哋係唔值得買呢啲衫嘅。而嗰啲其他嗰啲喺度收租或者係炒樓嘅人咧，佢哋係值得可以買好多件啲嘅衫，可以買好多啲嘅物質，係佢哋 deserve 嘅。我唔知道嗰個 price signal 點樣可以。reflect 到呢啲人嘅能力，佢嘅勞動帶嚟嘅價值，我覺得完全 reflect 唔到。只不過係咁啱佢哋有啲人好彩，佢哋一開始有啲資源；有啲人唔好彩，佢一先冇啲資源。就算讀完大學，佢都係留2000蚊一個月人工。我當佢而家加到3000零，我之後我知佢加咗，我當係3000零，4000好未？喂，大佬，深圳啲樓幾錢咧？佢哋住緊。我後面探佢一個，佢住關外，你知深圳有關外關內噶嘛？一線二線，佢住一線嘅，全部住二線嘅。二線嗰啲樓係差唔多係比起我哋香港最差屋村仲要再差噶啦，寮屋咁樣樣嘅。我去過啊，咁呢個係佢嘅勞動所得咩？而其他人 嗰啲一出世喺度收租嗰啲，呢啲係佢勞動所得咩 ？Grand thinking 呢啲係佢勞動所得咩？因為我識得點樣投資物業，所以我值得咁多一個月代幾萬坐喺度飲茶 IT， 呢啲係勞動所得咩？即係我要 challenge 嗰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所謂嘅 price signal reflect the best value of everything 呢樣嘢其實係喂，即係你真係攞自己心去感受下你世界發生嘅事。第一世界、第三世界嘅國家嗰啲人，佢哋做即係農夫、咖啡農咁樣，或者米農或者各樣嘢做農業嘅，佢哋花幾多時間，花付出幾多，賺幾多錢，同埋一啲喺度做喺度炒下啲期權啊、期指啊嗰啲咁嘅人，佢哋嘅付出嘅又係賺嘅有幾多？即係你哋自己用心去感受，呢個係咪真係 reflect of 佢哋嘅 value， 即係佢哋嘅勤力嘅嘢咧？即係我答唔到你哋，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思想一下咯。咁我自己我有自己答案啦，即係當然。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點解？我覺得點解要反思？即係我唔係否認，我唔係否認話喂，即係勤力係冇好結果，或者即係人應該唔勤力，而係到底呢個我哋所相信嘅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係咪真係而家啲社會 reflect 緊嘅事實？如果係嘅，點解個貧富懸殊會越嚴重？你的意思係咪即係話俾我聽？我哋呢個世界以前咧，大家人都一樣咁勤力嘅，慢慢整下咧，有啲人咧就超級超級勤，有啲人就超級超級懶，所以咧，我哋嘅地位咧就 reflect 喺呢個越嚟越嚴重嘅貧富懸殊嘅 curve 入邊啦。因為係啦，因為我哋啲勤力嘅程度咧越嚟越極端，所以財富跟住咁樣分配。但是其實大家都係即係養緊一個窮人養嘅懶人，但係咧。個 curve 因為個制度嘅關係令到越嚟越極端，咁我覺得呢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 我好快脆回應一下 Michael 頭先講嗰樣嘢。其實我都想講翻舊年定係前年，我唔記得啦。即係法國經濟學家嚇托馬士皮克提所出版嘅嗰本咧嚇，即係世界即係都好暢銷嘅一本暢銷書啦，就叫做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啊嘛，係嘛？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, Thomas Piketty， 咁啊有中譯本啦。但係其實佢嗰本書600多頁嚇，咁但係當然佢係一個即係真正嘅經濟學家個學者啦。佢係真係旁征博引，係列舉咗好多好多嘅歷史事實同數據去論證喺過去呢幾百年入面啊，特別過去呢100年咧，佢又入邊叫做 R 大個 G 嘛，你知啦係嘛？佢 R 咧其實咧。就係話，即係你嗰個嘅對資本嘅回報，或者個投資回報啊，所謂嗰啲資本家嘅 investment 叫做 rate of return 啦，啊或者 ROI 啦嚇，即係 return on investment 啦。而 G 咧就係咩咧？就係整體嘅經濟增長，即係以一般我哋傳統用 GDP 啦嚟去計算啦，係嘛？就個 growth rate。咁但係個 R 大嘅 G 咧，佢就係話呢個就係即係最根本點解我哋而家睇到呢個世界。各個國家、各個社會都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的其中一個原因咁樣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如果我未睇即係馬克思方面嘅論述咧，我睇呢本書咧，我都會覺得哇好嘢係嘛，即係揭示到呢、這個即係世界背後嘅一個歷史嘅發展一個好重要脈絡。但係都係而家我因為過去幾年我睇多咗馬克思咧，我就覺得唉，其實你用600多頁講嘅嘢。都是講緊一啲嘅表象，其實你都冇講到個深層嘅原因，係嘛？你係講到個結果啫嘛。咁個結果都係頭先 Michael 有講咧，就話譬如而家你 iBanker 嗰啲每個月又唔知幾多萬，但係你喺地盤做嘢或者嚇，即、係你喺呢個做清潔工啊嗰啲咁樣咧嚇，做甚至幾份兼職啊，養妻活兒都辛苦到捉襟見肘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嗰啲人係好彩啫咁。我覺得其實好彩是不足以咧，係完全解釋曬呢個現象。不過後嚟你有補充嘅，就係話係個制度嘅問題。但制度問題，正如皮克提所提咧，其實呢個制度咧，唔淨止係個制度本身，而係個制度不斷變緊。呢、這個變緊就係、是、即係我講過好多次，就係、是、特別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戴卓爾夫人上台同埋列根上台。之後所推動的新右回潮 ，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， 然之後嘅所以叫新自由主義嘅經濟哲學叫做 neoliberalism。 咁佢就係鼓吹一種嘅極端嘅資本主義，或者係市場至上論、市場萬能論。咁喺呢種論述下面咧，就進行咗一系列嘅措施嘅，就包括咧就係、是、所謂私有化啦，就係、是、解除行業嘅監管啦、去監管啦、deregulation 啦，就包括咧就好多由長俸制變做合約制啦，啊，然後包括好多嘅外判制啦，啊，即係 contract out 啦，或者咧喺西方嘅製造業就叫做離岸生產啦、offshoring 啦，同埋咧仲有好多咧税制改革，呢樣嘢係好現實嘅，就係向有錢佬減税。啊，列根一上台嘅時期，佢將當其時啊最高嗰個邊際稅率top marginal tax rate 咧，係講緊係好似係由呢個40%一減到去28%。後嚟小布殊當然啦，後嚟又經歷咗呢個卡特啊，又呢個福特啊，然後就到達老布殊啊，然後克林頓啊，小布殊啦。小布殊嘅時期再任咧，係兩次向有錢佬減税，減到第二次嘅時期咧，連美國嘅好多經濟學家都睇唔過眼咧，係聯名簽署去抗議呢個減税，但係佢都不為所動。所以呢個嚟講咧，根本完全就係一個利益輸送嚟。所以亦都係啦，你呢、這個成個社會嘅經濟結構咧，係由第一去第二產業，由第二去第三產業。但係由第三產業咧，其實唔淨止係服務業咁簡單，佢已經去到一個咧就金融業。當然金融業你都可以講成係一種服務業啦，講得好聽啦，都話下為經濟服務。但係呢種金融化嘅經濟，我哋叫做 financialization 咧，金融化經濟咧，其實佢就係完全喺制度上啊，就令到即係話資本嘅回報率咧係遠遠高於勞動力嘅回報率，係嘛？即係話我作為一個 labor， 我真真正正出賣我個勞動，我去創造一啲實體嘅財富，我嘅回報就係工資。但係你諗下，我哋個工資嘅增長，同埋你攬住大嚿錢不斷以錢揾錢嚇、啊，就係呢啲咁樣嘅興波作浪、國際金融炒家呢啲咁嘅熱錢係嘛？全世界邊度有錢就追擊邊度嚇。然之後咧，如果按照宋紅兵嘅貨幣戰爭咧，其實就興波作浪，然後就剪羊毛啊，剪羊毛。啊！你哋班傻仔咧就跟咗佢，哇！心紅啊咁樣啊，啲恆指去到幾多點嗰個我買，然後噥一聲就跌翻落嚟。平嘅時期嗰啲大鱷就入貨，係嘛？貴嘅時期佢就出貨，你就傻到接貨，係嘛？咁然後就不斷一次又一次咁剪羊毛。咁其實根本個遊戲本身背後係有啲高人喺度不斷操控，所以唔係淨係 Michael 頭先講，即係有好彩嗰個問題。既然有好彩嘅成分，你做咗 iBanker、啊、你就做咗好渣嘅工種咁啊好彩。但係其實佢係背後係有一個遊戲規則嘅制定嘅不斷操控，係所以導致呢個 R 大個 G 嚇、啊，係導致資本嘅回報係越嚟越大於勞動力嘅回報。你諗下，我哋而家嘅加薪最近就出咗咧，追唔追到通脹咧？根本好多時追唔到通脹，你諗下其實好簡單嘅，你只要個加薪幅度係追唔上通脹，其實你嘅實質工資即係點啊？ 減咗， 即係減咗咯，係嘛？咁你呢個社會嗰、那個 GDP 不斷上升，就算除人頭 GDP per capita 都不斷上升，但係原來好多人，特別係嗰啲中低收入嘅人，佢嘅實質工資係不升反降嘅。尤其如果你再加埋，即係其實你話，窮人都唔使點納税，但係我哋忽略咗一樣嘢，其實窮人係納咗好多間接税嘅，